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在我心里经过，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，快乐后又寂寞，那些爱在我心里流过，断得像一场梦，走没有地方停留，只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等，相信会有一双眼神可以让心安安稳稳，不再像飘荡的灵魂，一辈子浮浮又沉沉，想遇到一个人，所以我等，相信会有一种缘分，知道谁是陪我的人，在我最慌乱的时候，有颗心永远不会冷。 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异域风情。 开拓眼界，还会在好音乐9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泰晤士河，泰晤士河聚集了伦敦大部分美好的景点，伦敦塔桥、伦敦塔、莎士比亚环球剧院、泰特现代美术馆、国家剧院、伦敦眼、大本钟、国会大厦。英国政治家约翰·伯恩斯曾说，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，因为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，千百年来泰晤士河默默地流淌，诚实地将伦敦昔日的繁华落寞和他今天不甘落后的精神写在脸上。泛舟泰晤士河，你可以看到长河流水，雾气茫茫，水天一色，江中泛舟，与大自然同乐。也可以看到泰晤士河两岸的宫殿、教堂，看不尽的古典、现代的建筑群临水而立，水晕倒影，鳞次栉比。皇家宫殿霸气，教堂金顶自天，现代建筑新奇，园林花圃锦绣，构成了千种风情，万种风景。每一个建筑都有说不完的故事，不知不觉就让你融入了伦敦城古老典雅、绚丽多彩的历史长河当中。好音乐99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异域风情，开拓眼界，还会在好音乐9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让我说说你歌声里的沉默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说你歌声里的沉默，音乐让我说，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。哎，老套哦。 能不能

前有险坎，道路曲折无疑，我愿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踪迹，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中伫立，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曲，这又是一个翻唱版，2007年高明骏翻唱的《在水一方》。而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另一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，粤语版呢是张学友的《头发乱了》，我们今天来听到他的普通话版本，来自汪佩蓉，歌名叫做《头发湿的》。 见面的拥抱太用力，不贴近，眼神也诡异， 是头发乱了的普通话的版本，来自汪佩蓉的《头发湿的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羽泉的一首歌，这是收录在他们2001年的《热爱》专辑当中的《心似狂潮》。最近呢，羽泉当中的成员陈羽凡呢，因为他的妻子白百合的出轨事件，让他最近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复杂，所以呢，在朋友圈和微博当中呢，他都进行了疑似的回应，所以现在的心情可能用这首歌名来形容它非常的恰当，心似狂潮。 那个秋天有人心事飘摇，

岳云鹏翻唱刘家昌的一首歌曲，著名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这是去年的电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的宣传推广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1998年叶蓓首唱的《在劫难逃》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玉东，而后来的老狼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，并且把歌名改成了《情人节》。这是来自叶蓓演唱玉东的作品《在劫难逃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水木年华在他们一张翻唱的专辑《70-80后》翻唱来自马兆骏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原唱是杨庆煌，在那个年代呢，80年代校园里曾经非常的风行这首歌，一起来听水木年华演绎的《会有那么一天》。 不再辉煌的夜晚，无奈的灯光有些昏黄，我们燃烧着

see your face and know you suppress. 这是来自2000年萧亚轩的《红蔷薇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窗外的天气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作词是姚谦，作曲是伍思凯。伍思凯后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，也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曲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是来自2003年潘玮柏的专辑《我的麦克风》当中的一首中版的歌曲，叫做《爱上未来的你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在这爱情的迷雾里就消失。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我想要把一句一言一语我在轻轻透过城市里面恰恰呼吸，没有了力气看着人们时刻开始每天找到你。爱上你，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那些空白，你占据了所有距离，学了谁更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？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心快递给你，